对不对？真的是， 是的， 满眼的都是那，因为想想它的历史，再想想它现在的一个功能。 对，你想想它的历史，它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作用，就会觉得它非常的伟岸。 是的，是的。嗯、今天呢，带着我们一起感受这个建构长城的朋友呢，他本身就非常的喜欢长城这样一个这个概念，而且他家就住在八达岭。 是的，而且刚才呢，简单的这个领略了他拍的几张照片， 怎么样？ 哇，真的觉得这个长城瞬间，这是我们去过的长城吗？ 对呀、啊，对呀、啊， 对。 所以说呢，跟着经常去那边了解的朋友去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啊。 没错，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应该是旅行达人、摄影师，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啊， 嗯、 非常有这个有头绪的一位，我觉得厉害的朋友哈、啊。 嗯嗯 丙叔在路上，欢迎， 欢迎丙叔， 大家好。 嗯， 丙叔非常的健瘦的感觉。 是的，丙叔是我们节目第二个叔，除了猫叔以外， 对丙叔， 丙叔 一点都不是叔，特年轻。 啊、真的是，这两位都特别年轻、啊， 差一点90后了，对吧？ 啊，是的呢。 问一下丙叔，就是现在就是长城这个季节去，您觉得合适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刚刚在上个月也是这样的天气，和一群小伙伴也刚刚去。去的时候当天赶上大雨， 我有。 然后其实，在上爬升的过程当中，几乎我们想放弃。 你看看 啊， 这个难度太大了， 因为他们都没有经验嘛。然后我带他们过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雨这么大，我们的装备也比较受限制， 考虑安全的问题哈， 考虑安全的问题 啊。 但是大家还是坚持了下来 啊。 上去的时候呢，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就是在北京的长城上能看到雾海、云海。 哎呦， 真的是很壮观，很美。 是的，我们说今天呢，跟着我们的丙叔哈，好好去感受一下建构长城的漂亮哈。怎么去游览？怎么观赏？怎么注意安全？ 嗯 啊，吃的怎么样？这都是他都熟悉，去两三回了，人家 就是、长城脚下都有哪些好玩的呀？长城上面都有哪些玩法？ 对对对，是的，我们节目有一个设置哈，先请我们的嘉宾稍事休息十分钟，我们有一个十分钟的资讯播报，然后呢，我们就跟丙叔一起走进建构长城。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道儿啊，现在就是干一行啊，都得有比赛了， 是 选拔。 是因为就是从业人员也很多嘛，优中选优，为了激励大家更好的去督促自己的业务的精进， 是的，是的。现在了解一下哈，第八届北京导游技能大赛的决赛拉开帷幕了。 哇哦， 都是经过了初赛、复赛、半决赛，我的天！ 是的，现在都打进决赛了。 对呀、啊嗯， 记者从北京 谁能夺冠呢？ 谁能夺冠？ 法国， 我们拭目以待。 对，拭目以待。 我说是这样，乌拉圭，哎呀，乌拉圭， 乌拉圭都没有了。对 啊，没有了，还剩啥来着？ 现在有 克罗地亚， 对，克罗地亚、法国。 哦，是法科， 就他俩了，就他俩。对啊，来吧， 好吧， 了解一下啊。 我觉得克罗地亚呢？ 希望他们提出好的比赛哈！ 克罗地亚小哥哥好帅呀！ 是的，记者呢从北京市 哎呀， 刘伟的官网了解到哈，日前在北京市40,000名啊、导游员和讲解员的关注和期待当中，我的天哪，选拔很严格，也很挑剔。随着实地带团比赛，实地带团 一定要实地带团哦。 比赛的开始，第八届北京市导游技能大赛决赛也是正式拉开了紧张又刺激的帷幕。 是的，为了进一步增强导游员和讲解员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展示职业风采，提升服务水平，2018年6月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作为支持单位，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承办的第八届北京市导游技能大赛强势开赛了。 你看， 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 40,000名 当中的10名选手脱颖而出，闯入决赛， 非常高素质的人才了 对 啊！一般都会两国以上的语言，我觉得至少了。 至少这十名，我觉得进入决赛圈的导游啊，都是不相伯仲。要想说从他们当中优中选优，其实也挺为难评委的。 我跟你那个表述一下，如果是我这个年纪当评委的话，我就4个字啊。 你说你是 看到他们之后， 你是群众基础是不是？ 不忘初心 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对，这是最重要的哈、 啊。 我们往下走走， 落实点实际的目标好吗？ 2018年7月13号也快了，今天是、今天 就是今天。 对，决赛颁奖典礼将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我们期待选手们最后时刻的华丽绽放啊！ 好，给他们加油啊！ 对，冠军、亚军、季军都邀请我到节目当中。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导游员们 不容易， 很辛苦的， 很辛苦啊。 第二条也是来自于北京的事情啊。2018年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北京论坛与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又开幕了。 是的，这又是一个大事情。7月9日，2018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北京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了。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魏宏涛，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 高级官员，那还有这个亚太旅游协会的主席，以及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段强，还有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副主席，以及国际山地旅游联盟的秘书长等等等等，都参加了这个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重量级不？ 全是重量级。哎呀，哎，这来自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山地国家的驻华使节、旅游业界专家学者、企业家、科研机构、旅游跨国企业在华代表，以及部分联盟会员代表将近500人共襄盛举。来来来， 气氛和谐。 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啊。 对 啊， 商讨干嘛呢？咱们大家在一起商讨一个大事情，商讨国际山地旅游资源整合与跨界的融合。跨界现在都讲究啊， 都是跨界。 对啊，扩大国际山地旅游业界的交流面和行业影响力，为促进山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献计献策啊。那咱们来了解一下国际山地 是什么组织、 这个联盟啊，是在2017年的8月15日在中国贵州省正式成立。 好地方。 对，是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第一个以山地旅游为主题定位的国际组织。总部就落户贵州省贵阳市。哎，贵州现在真的太厉害了，各种国际化的这样的组织。 我们首先得去一趟，感受一下啊。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会员呢，来自世界5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一共126个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其中境外机构会员有60家，境内机构会员57家，个人会员是9名。 那这次论坛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主题，新机遇、新角度、新动能，新时代山地旅游发展国际合作与平台构建为主题，旨在深入探讨新时代背景之下国际山地旅游联盟的创新发展，以及联盟的年会、国际山地旅游大会等平台的构建，文旅融合、山地旅游加模式的经验分享，山地旅游业态创新与乡村振兴、减少贫困等重要议题。 是的，反正都是非常的多啊，也是非常的专业。 这个第三条啊，一直诟病。 对， 这个事儿不好。 不好，确实不好。就是在北京呢，就是经常有那种一日游，现在一日游那非法的都已经打击的差不多 了啊。 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残余。所以这条消息的标题就是在北京怎样参加一日游不会上当。 就是很多投诉情况看到啊，第二季度啊投诉情况旅游当中公示是589件，涉及非法一日游投诉的达到了92件，比去年降低了62%。 哎，这是一个喜人的变化啊。 对于屡禁不止的北京非法一日游，北京市旅游委也发布了一日游的重要事项，提醒我们消费者不要参加低价一日游的旅游团队，以及不要相信公交站牌里的公交旅游信息。 哦，这个首先不要误入虚假旅游网站。 怎么的呢？ 非法经营者呢，往往会采取冒充中国青年旅行社、北京青年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然后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等等知名旅行社，或者是以北京旅游团购网啊、北京旅游在线预订中心这些名义注册非法经营网站，进行网上非法的招来。在此提醒，网上报名一定要登录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 有网址吧？ 对，有网址 啊， 这是www.bjta.gov.cn。 好， 或者查询正规旅行社的网站网址，北京一日游旅行社推荐名单，这个选择正规旅游渠道。也可以登录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官网，或者是拨打报名电话，有一个电话大家记一下，0108353111。去在这个电话上报名一日游， 这才是真的一日游。 对，这才是真正的就是合法的一日游啊。 其实啊，这个非法经营者为了获取难得的客源，利用我们的很多朋友啊贪图便宜的心理， 是 往往在街头散发小名片、小广告， 还有小广告， 是不是假地图或依托部分快捷酒店、社会旅馆，以低价的方式非法招来客人，通常以报价50到120块不等，声称全程无自费，可游览河北崇礼、八达岭、长城、十三陵 及颐和园、故宫等景点。 怎么可能呢？ 在这里问问丙说，可能吗？这样一个行程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 是吧？ 对， 一处都不够呢，对不对？ 对，你想这个故宫的门票就多少钱？ 对呀、啊，对呀、啊 哦， 所以是再次提醒大家，街头揽客和部分社， 哦、他可能是在故宫外面绕一圈，然后没进去， 对呀、啊，就经过嘛，对吧？ 对呀、 啊。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或者刚刚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哈，街头揽客和部分社会旅馆招来游客参加一日游均属违法行为。 嗯， 请广大游客不要贪图小便宜，以免遭遇嘿中途加价、改变行程、强行购物等宰客弃客的问题。 是，而且呢，还有不要相信公交。 这个我不太明白。 对，这个、我也不太明白。说公交站牌里有一个公交旅游信息，说部分的非法经营者利用特殊手段，在部分公交站牌置入号称公交旅游信息， 哦、 且其中涵盖联系电话，往往呢是以九字开头的哈，还有旅游路线什么 A、B、C 线，很多游客就信以为真，误入非法旅游陷阱了。另外呢，在前门、德胜门地区，有部分非法人员穿公交工作人员制服，迷惑招揽游客，侵害游客的权益。 这是一种利用吧？ 对，这是利用，而且这个是不合法的啊。 对，而且呢，不要盲目进行购物和消费哈、啊，一般都是以这个短期的这种低价的礼品呢、啊、交朋友啊，现场刷卡请吃饭、玩游戏、攀老乡、为亲人折服等多种方式，购物店都是这样一个明晃了啊，又或购，你比如说买点玉器啊， 买 点什么 呀？ 对对对，届时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拒绝这样的行为哈。 对， 最后一条来自于驻蒙古使馆提醒赴蒙中国游客注意的有关事项哈。 对， 有几条跟各位说一说哈。第一条，行前办妥签证等有关的手续，密切关注外交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和中国驻蒙古的使馆网站，了解天气、卫生等情况哈。 嗯。 第二呢？ 第二就是根据身体状况理性选择旅游的项目、哦、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和安全规定、 嗯、 做好安全防范。 是的，就是户外的时候结伴而行啊、嗯、不要晚间擅自出游哈。 是的。 还有就是确保出行的安全，防止交通事故，租车必须有合法驾照、 哦、 选择有运营资质的交通工具，购买相关的意外险啊。 对，然后第四条就是提高安全意识，防范盗抢的风险，而且千万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这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啊、 嗯、 不在酒店房间放贵重物品，乘车参观购物时避免人包分离， 永远抱着咱们的包包哈、 啊、是的，也尽量减少这个夜间外出。 是的，第五条呢是保持通讯畅通，妥善保管我们的证件哈。 啊，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是注意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蒙古人特别忌讳往火里扔脏东西、 哦、 而且也不能从火上去跨越、 哦、 不能在火旁放刀斧等等锐器、 嗯、 所以呢大家也要这个注意一下啊。 是的，还有就是蒙古人特别崇敬水， 嗯， 认为在河里不能洗澡、 哦、 不能洗脏东西、 哦、 更不能倒垃圾、 哦、 甚至大小便哈、 嗯、 请在旅行当中呢注意文明礼仪，自觉维护我们游客的良好形象哈。 是的， 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特别的来宾丙书在路上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选择以长城为背景的歌曲都是故事、 嗯、 都是我们觉得很伟岸很有意思的感受。 是的、 啊、今天呢带着我们一起踏入这个建构长城的好朋友，来自于我们的朋友圈里的丙叔在路上，欢迎。 欢迎丙叔。 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长城这一个背后有伟岸故事的 啊 我们都很年轻人，尤其是中国人，华夏的子女都追寻的一个路线。 哎呀，我们丙叔都写了一个稿子、 啊、 这稿子非常重要。对， 有稿。 是的， 先聊聊交通吧、 啊、好的，说说大交通啊。 说说大交通、 啊、 就是肯定咱们的建口长城、 嗯、 它在京郊嘛、 嗯、 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地方。 是的 啊、那开车自驾呢，首先就是路线，就是要 一般您怎么去？一般 开车啊，当然 一般开车。哦哦哦， 因为我重装上剑客会在山顶住一晚嘛、 哦、 所以还是要开车去。 好的好的， 因为能带一些装备。 是的 啊、我们要走精密路。 嗯 开往怀柔的方向。 都熟哈，精密 路。对对， 怀柔。精密路往怀柔。 对， 哪口出去的？ 他途经有那个慕田峪的标志 啊，有那个标志。 对对，要经过慕田峪长城之后才能到剑客长城。 好嘞。 哦，经过慕田峪长城。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车可以停放在山下，然后整理自己的装备，周边美食就有了。那边有很多的红鳟鱼。 是，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如果是去剑客长城的话，就是您建议啊，几个人结伴比较为合适？俩人够吗？就我跟道道去，俩人安全吗？没问题吗？ 首先来讲，如果两个人结伴而去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人是有户外经验的、 哦、 还是没有问题的。 您得有户外经验。 哎呀妈呀，我这上楼梯都费劲的，还户外经验呢。 举个例子、啊、你就说是你有经验 啊。是是，我有经验，经验丰富， 得有经验、对不对？ 对。 另外一个人就可以根据这个他的经验去一起走哈。 对对、 得必须有一个人会 结伴而行。 结伴而行， 就两个喜好者爱好者，建议呢还是有一个人带着哈，那样比较容易安全一点，是吧？ 但理论上来讲呢、我觉得建议走剑客的时候至少要三到五人、 你看吧，小 team、 你看三到五人， 我们适合团建了吧？ 对，三到五人，我们四个吗、周驼负责拉行李。 我问问哈，那个丙叔你好哈，我是这个节目组的拉行李的周驼，我是上了年纪了，我也是 编行李重的， 对，我是啊， 是，没事，我们帮你分担啊。 我就编个狗什么的哈、就问一下五六十岁的这个年纪的这个中老年人呀、爬剑客长城合不合适？还 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真的，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周驼，你放心吧啊。但是赶上雨天的话，就是说天气状况 不好的话，不建议， 可能不建议吧， 不建议。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剑客呢，摄影爱好者和户外爱好者呢，他可能会选择两天的行程住在山上， 周末、 对，如果说像您说的这种年龄比较大的那种憧憬长城的人呢， 放在山下， 他是。可以当天往返的。 哦，对对对对， 啊， 跟放在山下差不多。 对，早上爬上去、拍拍照，然后在天黑之前下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还是根据老年人的体力。 在烽火台上风中飞舞。 就是还是针对中老年人自己的体力，结合自己的这个能力，对吧？ 是是是， 别强弩的上去，对吧？ 其实就是还是身体状况，就有的上了，也不是说上了年纪 有户外经验的很多 叔叔、大爷什么的， 健步如飞。 对，健步如飞，人家背着还背着头呢，是不是？ 对对对， 还得上去拍 脚。他们还要带长焦， 对， 力气 很重的。 不要忘记我们的丙叔，他是职业的摄影师， 没错， 对吧？其实到了剑客呢，我们除了去了解剑客的历史，让大家可以查到很多哈，烽火台的历史，它的功能、用途性是否多长多长都有大概了解哈。 对， 那比如说，就拿简简单单的这个拍照，当然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拍照这件事儿。 我看丙叔拍那照片真是太美了， 你看 那篝火， 是吧？ 那个色调， 对， 什么相机拍出来的？ 应该是专业的相机，对不对？ 当然，首先要用一些专业的单反相机， 单反相机，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晚上去拍一些景色的时候。它需要你有辅助的三脚架， 稳定性， 具有稳定性。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壮观的画面，现在呢就科技发达了，有无人机，然后你还要把它背上去， 帅气， 还背了无人机是吗？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辛苦，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就是我们看到都是成果，这个过程呢，只有摄影师和拍摄者自己了解哈。 对， 你看我们说背着这个应该是负重的东西上到剑客长城，咱们说从山脚下把车停好到山顶，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时间点嘛，大概能多长时间可以到达这个地方？ 剑客长城到山顶的海拔大约在1300到1400之间，整个、爬升海拔在500到700之间。 哦， 然后其实公里数没有多少，但是它海拔上升很高，在你重装的情况下，从山底到第一个烽火台， 第一个烽火台， 需要大约3.5小时。 哎呦我的天！ 妈呀，大约3.5小时。 我给你们看行李吧。我从底下往上陪， 看着行李上去就没有粮食了。 对哈， 你要带水。要带 自己带 应急的食物。 哎呀，周驼辛苦了哈、咱们一起背吧，这个行李行吗？我们拉着你。 行。可以哈。其实我们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考验的， 真的是， 对对 对, 对，没有经验的朋友真的是得让人带着，你怎么走迷路了？ 对啊、 怎么办？ 对呀、啊， 攀爬的过程就是用我们的纯双腿去走，没有什么索道啊，什么都没有吧？ 没有没有，而且是碎石路， 天哪， 陡。 陡峭的程度还是 陡坡什么的都有是吧？ 特别特别的陡，它最高的位置有一个叫做天梯的位置， 天梯 啊，然后是用当地人用木质的一些梯子搭制而成，然后需要爬上去。其实一日行的那种，因为你不背装备还可以， 对对对， 但是你要重装的话，所有装备都加起来大概的公斤数在 20到30公斤， 20到30公斤，就好像咱们另。背了一个行李箱上， 对，背着一个宝宝上去。 对啊，你背了一个多大的宝宝？20-30斤。 对对对，四五岁吧， 需要托运的那种。 对， 对，需要托运的。 是，因为您也有这个带着朋友，因为刚刚带朋友去嘛。 对对对，我们7个人 带这个，除了您，这6个朋友都是有户外经验的，还是有一些小白？有没有小白？ 有小白， 有小白。 完了， 小白还想跟着，还能跟着去？那他 小白的表现全程怎么样？ 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因为景色好，就会让你有有 忘了疲惫， 忘了疲惫。 对，我觉得小白也是很值得鼓励哈，就是能爬上3.5小时， 对， 能跟着上去，也是不容易了。 您刚说景色漂亮，可以抵消沿途疲惫的感受哈。 但是其实最艰难的不只是这3.5小时， 不只是， 然后到了长城之后还要 安营扎寨是吗？ 选择一个制高点，为了拍照嘛。 他 需要再爬。可能3到5个烽火台，这个过程 为什么要爬3到5个烽火台 呢？因为去制高点， 因为箭扣长城嘛，它很崎岖的。然后你到达城墙边缘的时候，你需要选择你是要看日落还是看日出？ 方向 要定位一个方向，然后可能为了咱们第二天，比如说咱们要看个日出吧，咱们要。向东出发，向东出发呢？那其实你在你眼睛能够看到的那个山，你要到的最高的一制高点，然后这个过程，那不是直上直下，你需要上下， 上下， 对，先下再上，然后这样。 其实这个过程理论来讲，还至少需要2个半小时。 这就6个小时过去了， 这就是6个小时。 天哪，一天8小时工作日，6小时都在路上， 而且是负重行走， 对。 这个如果没有一点经验的话，或者说像我这样就是爬楼梯都费劲的人， 是吧？ 就真的是可能半路哭了。 哎，周头你去哪儿啊？那个我去打点水去啊。 周头已经溜了。 哎，你滚！ 哎，这溜了溜了。哎呀， 我们要用对讲说超收超收。 哎，对 对对， 对讲机也很重要。 对对， 联系方式哈。 对， 信号怎么样？在箭扣长城 还是没问题的。 哦，没问题。 当然是整个队伍至少要备有一个。对讲，然后这样的话，一旦出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求救啊。包括山底也会有一些路线啊选择，然后和这个应急电话。 对，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万一有人真的坚持不下来，要脱团，自己擅自溜走了 怎么办？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留一个问题和道道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退堂鼓怎么办啊？然后就看我们的那个丙叔一就抓你上去吧， 抓住他， 需要安抚， 我还得把你送下去，是不是啊？到底怎么样去更有效的去爬箭扣长城 是的， 我们一会儿跟着丙叔一起走进他的户外世界。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曲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生活气象。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如下，今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有降水的天气，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昨天本市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4粒，浓度非常低，现在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所以本市花粉浓度呢，现在是过敏者的朋友可以外心外出啊，不用去担心打喷嚏这样的症状。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谭晶的非常高级的演唱，我们今天看呢，很多的朋友也去过长城，人都爬过，还有自己的感受呢，哈。先说说北京月老啊，这是一个朋友说，北京建构长城啊，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自然风化比较严重，没有任何人工的修饰。到过建构的人大都会使用莺飞道仰来形容这段长城的险峻。法国航拍公司近日用镜头拍下了建构长城的面貌，从空中感受它的险峻。 哎呀， 人家写的月老现在 对，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是的，谢谢月老啊。 对，还有山友之家旅行说，哎呀，这个是北京一段最险峻雄奇的长城，就是建构了，自然风化也是严重啊。这刚才也说了，像自牛犄角边、南大楼、鬼门关、东西梭伯楼，还有这个东西游楼顶、建构梁、将军守关、天梯、莺飞道仰、北京节到九眼楼，绵延20多公里， 走20公里， 哎呀， 啊， 充分展现了长城的惊险奇特绝，能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古老长城景观， 厉害了。再说最后一个哈，一堆英文字，最后一个愿，他说，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会在你登顶的那一刻豁然开朗，看看世间的美好，心情也变得倍儿棒，祖国的大好河山 美丽的箭扣长城， 是真的是能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的 壮阔。 今天呢、带着咱们领略箭扣长城壮阔的朋友丙叔在路上，欢迎。 欢迎丙叔。 大家好，现在我接刚刚主持人老师说的这个一览众山小、 没错 首先来讲，就是任何一个人对大山的那种憧憬啊，都是带着一份期许。 对， 当你到山顶的时候，那种激动的情绪啊，就是真的是油然而生，有那种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无法用言语来， 基本都是这种感叹词。来几个， 对， 你看我就这样，我就哎呀，哎，乐不得，好，你就这种感觉 ，amazing， 对，你看就是这种惊喜 啊， 你怎么了？是不是 踩着脚了？ 感叹。是感叹哈，其实在我们登顶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些朋友登顶就是一个仪式的感觉，有的朋友登顶是有目的性的，安营扎寨，我们要再住在上头， 对， 这个太新鲜了，从来没住在长城上过， 要睡在烽火台上，想一想， 哎呀，想 去打仗的地方， 非常厉害，得有帐篷吧， 得 搭 帐 篷， 对， 而且你找这个烽火台也很费劲、 有固定的安营扎寨的地点。 是这样的，关于安营扎寨呢，就是首先来讲，到了山顶，一是要选择一个适合观赏，比如说日出、 日出日落、 或者说晚上适合拍星星的地方。 好的，好的。 然后这是目的，然后其次呢，要安全的隐患。 对、 就、 呀、 是， 你住在上面，你说你 要看风向啊，要我们要住在一个背风的位置， 风向 啊，这样的话保障，然后晚上不会被风吹到啊，怎样的？这样 越想越害怕， 还是温度的问题， 吹走 了。因为山上海拔大约在1300。这个晚上的温度 很冷， 对， 大约现在的季节应该晚上的温度在零，没有到零下，11度到13度之间， 那得穿个羽绒服吧，得 要带一个很薄的羽绒服的。 那睡袋也得带上， 对， 对吧？ 睡袋要选择夏季使用，在0到7度之间吧。 这专业的啊， 睡袋也是分级别的， 当然了， 对对对对。如果要是雪山高山呢，就最高能到-35度以上 的 睡袋也都是要有的， 给大家选择啊。 关于装备呢，也要看，就是其实越轻的装备会越贵，因为呢你在攀爬的过程当中，重量是一个很 是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的，是的， 越轻越贵啊！ 越轻越贵，越轻的它这个科技含量就高啊！ 对 对， 是 的。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丙叔的手机里的照片，有一张就是安营扎寨的这个帐篷的图片， 对， 看到的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烽火台啊，还是就是 一个烽火台的它的露台的顶部 哦。 当然我们选烽火台的时候也会有，因为它是自然风光嘛，已经全都坏掉的一些长城很多，我们要选一个就是烽火台还相对比较完整的、它有一些隔墙可以挡一些的风。 我看到那隔墙了，它也不是整隔墙，是这种参差不齐的， 有点断壁残垣似的，但是还至少四方都 有围子， 对 对， 这样的话能保障一些就是安全性， 对，晚上睡觉不至于掉下去， 太吓人了。 对，一吹， 因为有帐篷，对不对？ 帐篷，两个人到三个人呢，基本上带一个4季帐，我觉得就可以。 也是专业的名词了。 4季帐， 4季帐， 4季帐， 就是季节嘛， 分季节而分啊。它有内帐和外帐 ，OK， 然后肯定是要防雨。然后 防风， 如果要看天气，如果今天的天气很晴朗呢，那就基本上防风绳不用去绑。如果要天气很差呢，它最外边是要有那个防风绳，用石头在地上打一个洞，要固定这个帐篷。 了解了，反正真是涉足户外的朋友，这些都了解， 这些都了解。 对哈， 对， 您刚才说呀，在这个长城顶上看看日落，看看星星，看看星海，是特别美丽的一件事情。 对， 您觉得晚上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除了穿羽绒服，其实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对不对？ 分享一个小故事吧。 小故事，好好好。 和朋友，比如说我们，当然在爬的过程当中，痛苦的一面是我们要背着很多的食物和水， 重 还有当然还有酒哦， 哦还有酒哦， 背上去， 然后还要走那么远， 对。目的就是在星空之下， 哎，太美好， 言欢， 哎呀， 哎呀，太 那种感觉就是，哎，看到一颗流星，你可以哎默默的许个愿望。 去吃肘子，肘子肉肘子，别整， 带肘子的， 对， 把烧鸡拿出来，烧鸡、肘子、花生米，啊，就那种感觉， 可以这么认为， 对。 太爽了，我的天！ 问一下哈、啊，就是咱们就是上去之前，不是有没有工作人员询问我们，你们有带食物，要不要安营扎寨，是不是有询问的？还是这个上去 的 花门票不一样，还是什么样？ 当然是允许的 啊、 嗯。他当地的一些村民呢，也是当然会一是为了。攀爬路程当中看到有没有人有危险，然后其次呢，他们也会背上一部分食物， 哦、他们还背上去，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赚一点小钱， 我们买 还蛮辛苦的， 我们买。 买 呀、 啊，我们每一次上学都会买，就是他们会带一些 水、 可乐，然后这种碳酸饮料，是你在山顶有可能 哦 那种哦你没有带，但是呢特别想喝那种感觉，哎，他就有了。 对， 然后你买的时候，一是支持一下他们， 对， 然后其次呢，你在山顶 也挺累的， 能喝一个凉的冰的可乐， 很幸福， 那种幸福感真的是很开心。 这已经不是一罐可乐给予的了，它不是一罐普通的可乐，就这个山顶上可乐卖25，它都值，因为它是饱含了人家村民的这个艰辛，是不是？还有你喝的心情， 答对了， 真的吗？ 20到25之间吧， 那是一箱可乐。是不是？我们开玩笑 啊， 就是都是不容易的哈。 因为他们要，你真的要负重，要背上去。 对 呀、 啊，对呀、啊， 这、 就是活生生的背上去。 是，你就当是去北欧了嘛？ 对呀、啊，就这样去瑞士了嘛，对吧？其实我们会说，当然我们很辛苦。在那个您这次带着团队的过程有女生，我觉得女生能爬上去住一晚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件事。 女生没有累哭吗？ 啊、小白吗？是小白。 是开始我还蛮担心的。 对呀、啊啊，女生你想。 主要是担心几点，一是天气下雨、 哦， 我怕他们会淋湿啊， 哦、 然后会 户外经验不足， 户外经验不足。重点是有很多女孩子会恐高，因为在、 哦、 城墙这一部分的攀爬的时候呢。你的右边左右可能会有峭壁，然后你要绕过陡峭的峭壁，穿过一些灌木丛、 哦 嗯、然后才能绕过去、 哦、 然后这样过程当中女孩子可能胆子小的时候 慌张， 会有些慌张、 嗯、 这就是需要一个团队的力量， 对， 就是比如说作为我也算是个队长吧，需要 去 安抚他们的情绪，和 他 们聊聊天啊、 嗯、 大家分享一些喜悦的故事啊、 嗯、 聊一聊剑寇的传说啊、 嗯、 就这样把情绪让他们比较激动， 嗯， 调动起来，调动起来就不会放弃了。 对， 嗯， 姑娘听完什么时候下去？ 我不想下去。 一般没问题，对啊，对，因为大家一起嘛。 他们会怕 哦。 其实真的是很棒，但是呢， 嗯、 也是鼓励他们， 哦、 然后就是说加油，没有问题的， 是是是、 啊， 你可以的， 对， 加油，站起来， 嗯 嗯，有没有中途溜了的？ 这倒没有，因为我会骗他们 哦、 啊。比如说，其实上升的时间啊，还需要有 5个小时、 3个小时的， 哦、 5个小时的时候， 哦、 我说大家加油，还有1个小时就到了， 真是不容易，真的。 完了，到一个，怎么还没到啊？没事，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嗯、对对 对， 对， 又过了1个小时，怎么还有15分钟？ 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你下去也困难了。因为上的距离比下去还要近了，所以 对 吧？ 特别对，到1/3 的 时候就是这样， 嗯、 我会说你现在要放去呢，就是可能上去需要1个小时， 下去需 要 5个小时， 要下去需 要 4个小时， 对， 5个小时，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选， 还你自己下去，对不对？ 然后哎呀，然后继续不爬也得爬。 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心理建设很重要，还有就是你在爬剑寇长城的时候，尽量了解它的强度， 对， 你是不是可以去完成哈？ 如果你真的说就是对于这个强度你接受不了， 对对对， 那建议大家还是别冒险， 对对对， 就冒进啊。 是，那个旅行是一件欢乐的事情，享受的事情，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强弩的这种那种感觉不好，对不对？ 嗯、 其实我们会觉得爬上去了，爬上去也拍了，也那个什么也感受了哈。我们下山之后呢，补给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老说自己背点什么压缩饼干，背点烧鸡，那是晚上那一顿。 对， 下山之后呢，那怀柔，那非常丰富的美食等着我们， 必须的嘛， 会吃的比较多。你建议有没有吃比较好的饼叔，特别当地的？ 就是我们这几次就是下山吧。 啊， 首先你下山，我们会选择日出之后。 哦，日出之后， 然后 再拍拍日出， 吃了一个简餐， 啊、 比如说吃个泡面什么之类的啊， 好有感觉。 啊， 烽火台吃。 其实我们也会带午餐肉，然后带油，因为我们会带煤气。 哦，锅， 啊、带锅、哦，然后煎一下。 哎呦， 啊，但是还是吃不饱的。 对，你想想耗费多少体力？ 对啊， 对。 到了山底之后，就特别渴望着，就是我们上山的，出发处， 嗯、 它会卖西瓜。 西瓜。 哦，西瓜。 先补补甜水， 先补一补糖分嘛。 对、 啊、 对对。 然后我们会 比如说人多，那一次我们是七个人左右， 十个西瓜， 然后夸张了，我们干掉一个西瓜还是没有问题的。 哦， 啊、 七 个 西瓜太轻松了， 啊、 太轻松了 ，买个大的吧，应该是、 是吧？嗯，60斤的， 60斤的， 反正就补水，再补水， 首先要补水， 吃完了甜的之后呢， 对， 来点硬的。 你这样吃，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你瞬间你会 就有满血复活 一些体能，对， 就很幸福，很兴奋啊！ 对， 嗯，走，咱们回去吧，不了， 瞬间烫着的， 不能，吃点中饭了得， 对 吧？ 下山了就是中午了， 是的， 那肯定要吃鱼了， 红鳟鱼，哎，我觉得烤红鳟就烧烤的那种，哎呀，太好吃了， 来上好几条啊， 它有很多的吃法， 对呀， 我们也去之前会查一些关于美食的攻略，就是说红鳟鱼怎么吃，也可以生吃， 刺生 啊， 对 啊，烤，然后烧都没有问题， 垮炖都行， 垮炖，就我觉得得来两条，然后两个不同的做法， 对。我们就是会点两条，一条是红烧，一条是清蒸。当然我们因为考虑到是山顶，这两天的攀爬，还是不要去吃一些生的东西。我会担心大家可能吃一些生的， 对， 这样会影响自己的胃。 对，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前一天晚上你住在那儿，你可以尝试一下吃生的。但是你要是下山了，就是这种像我们这种重装攀爬下来之后，还是要吃一些比较热的，然后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食物。 对，别贪凉喝凉啤酒，那样对胃不好。对吧，喝点常温的就行了，对不对？ 是的， 是吧，除了红鳟鱼那很多呀，红烧肉、柿饼子，然后各种的那种的豆角，咔咔野菜一拌， 对， 时令的野菜，哇，那真是太好吃了， 是不是？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 葱花饼， 我们会点饼，因为面食吧， 对， 是比较扛， 是的，是的，碳酸 的 碳酸嘛，对， 怀柔有好吃的，当然有板栗了。 板栗 ， 它好像板栗可以跟那个红烧肉一起。 板栗红烧肉好好吃的。 然后，这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是的，反正是美食，是您放心，只要您能去怀柔，哪家店都不错做的哈。 对。 其实我们会觉得，现在农家院啊，早已经升级了，早不是10年之前大家以为的农家院的性质了。 是。 现在如果住在怀柔，比如说我们要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去爬。你比如说我们下午出发的，到那儿已经晚上了，我们先住下，周边是不是有很多可以选择住宿的这种环境啊？ 对，还是那边还是很方便的， 是吧？ 而且当地的这些村民都是其实都是家乡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很朴实，他们会告诉你这个箭扣的线路啊，它有 ABC 民宿的都成 好几个线路，然后就是供你去选择，就是哪个会危险呀，会你要注意什么，就像我和大家聊到这些注意事项，其实他们都会和你讲， 真的是非常的棒哈， 是， 我还沉浸在美食里面，哎呀，好 棒 呀！ 你先吃着啊， 我先吃着。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咱们上一套健康长城，除了体验、拍照、留念， 其实我觉得拍照，因为刚才 对啊，看那个 照片， 领书的照片，哇，还可以篝火，自己生火是吗？ 这个有没有注意事项呢？比如说有哈， 首先要关于说篝火，首先来讲，大自然你一定要是。森林防火还是很重要的， 对， 要是很大的晴天，天气很暖，其实不建议的。 不建议生火。 我们当时呢，为什么那天晚上会点了一点点篝火？因为下雨了。 哦，下雨了。 然后有一些队友的衣服啊会湿掉， 是得烘烤一下。 对，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些就是在烽火台附近周边没有被雨淋湿的一些干木。然后我们选择在这个烽火台的里边背风的位置。然后大家点一点篝火，一取一取暖，然后可以烤一烤衣服。 是的。 当然这样也会带一些食物，就借着这个篝火的气氛和氛围，大家聊聊天， 对， 喝一喝酒， 是的啊， 来把那个香肠拿过来烤烤， 是吧，馒头什么的啊， 是， 对， 就是那种在山顶是酒不够喝，因为每个人我们会沟通，一人只能带一瓶， 哦， 因为太沉了， 是的，是 太沉了， 对，带七瓶威士忌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喝这个时候就是不要喝洋酒，直接就是白酒，我觉得是最好的。 一般都喝什么呀？到上面 也看季节，比如说夏天我们上去，肯定还是首选会带啤酒。 啤酒， 如果我特别期待今年的冬天，我想爬一次，那肯定可以带白酒或者是带威士忌， 是吧？对，这种御寒的那种。 对 对 对， 喝酒确实它能让你的身体暖和，本来就是下雨爬的，而且温度也比较低。 对， 那比如说拍照的话，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必拍的？因为刚刚有一朋友说了好多景点，什么南大楼、鬼门关的、东西游楼顶什么的，这些会有吗？ 关于拍照呢，首先就是这就是时间的规划的问题。如果说重装要住一晚，肯定我们会选择大概午后到。因为虽然好多人会说，哎，中午爬会不会很热啊？ 对呀、 啊，其实没问题，因为你在穿越剑寇的时候，它很陡峭 啊， 它是一个你穿过碎石区，然后它有很多的灌木，你是在灌木丛里边，太阳晒不到 你。好漂亮啊！好酷啊！不是光秃秃地， 对。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光秃秃的， 不是残垣的，人家有树， 就那个陡峭的这个崖壁上面也都长满了树木， 挺好的， 绿植非常的多， 它不会热，但是呢你肯定会渴，这是因为你在大量的运动的时候还是需要水的补给，水要带够，然后这样到山顶，你会选择，如果说今天我们主要来拍日落了， 好， 那我们就选择往右，就是应该往左边，往西走， 西走， 往西走，往西走呢，就可以，就是刚刚咱们聊到的那个黑道呀，然后就可以看到， 就那个地方了， 对，就可以看到日落，你选择日落的地方，就是肯定在要分工啊，比如说喜欢摄影的朋友呢，就看好的景色开始拍照 啊， 然后沿途的小伙伴就可以选择去搭建帐篷 哦，分工各自其职， 对对对，因为团队作战这样很高效，有的人准备食物，这样的话会保证在天黑之前把我们的 圆满完成 营地 计划搭建好， 搭建好 了， 就是各司其职，在这个日落也拍完了，帐篷也搭好了，就开始享受这个 难得 傍晚的 对 那种落日之下。黄昏的那种美好。 哎，现在啊，都是什么蓝牙音箱啊，也不沉的哈，手机弄个小音箱一放，挺有感觉的，对不对？大家一起 真是 在上头哈，对， 就是放点那种比较开阔的，什么苍茫的草原我的爱呀， 是绿旋风什么，是不是非常好？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种，比如说团队建设的时候，这是一种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对， 咱说啊，小集体七个朋友上去之后呢，能够瞬间凝聚他们彼此的感情，比如有一些小小的隔阂或者小小的一些小矛盾。一说全部化解，对吧？ 对， 团结， 对 吧？ 而且这个团队意识还蛮重要的。 是的， 因为作为我带队的时候，我要拉紧那个攀爬的节奏。 对， 有的时候我上去过，但是他没有看过，走一半的时候就哇，好美啊！然后就不禁的想拿出手机去拍照。 这个时候， 好的景色还在后边，我会跟他们说不要着急。赶紧拍完走， 是， 然后后边还有很艰难的路程呢。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有没有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时候？因为一拍照就是网友忽视脚下的部分哈， 对， 是不是？ 我会跟他们讲， 对， 我说途中攀爬的时候不要拍，在烽火台上面就是很平的位置的时候， 你尽情拍， 尽情的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现在问问我们的这个丙叔哈，就是去剑寇长城攀爬剑寇长城的人多吗？周末的时候，周一到周五好一些， 特别的多。 那烽火台怎么办？我也站，你也站，大家一起站嘛。 你放心吧，没有几个人能爬上烽火台的。 那没那么夸张啊，因为它必然是那个属于那个自然景观啊，就是咱们土话说叫野长城。 是哦，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安全是一定的，它分为两极分化的人群，有当天上下的那些人群，就属于那种一日游，他可能穿一些简装就上去了。 这就简单感受一下。 对，简单的感受一下。一般专业一点的，就是都是户外的这些，达人呀，或者说俱乐部，他们会有专业的操作的队伍，大家前后都会有对讲沟通啊，很专业的。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我，道道，我们周驼、小白，我们四个人开车到剑寇长城底下了。我们有没有现找的向导带我们上去？有吗？ 哎，对， 有吗？ 专业的当地的向导。 对啊， 他们当然不会 啊， 不会陪你上去，也要你要和他们聊得来，看情况喽。 这是正规的是吗？ 不是，也不是正规的，他们会给你 当地的村民对吧？ 对，当地村民他们会给你一条线路图。 了解了解了解。 因为因为有的地方确实是会有一些分岔路，会让你误导，你会走错路。而且呢，成熟的一些俱乐部啊和一些户外的团队，他们会有一些标记物，比如说系一个红丝带啊，或者是用油漆在一个石头上刷一个箭头啊。 啊，谢谢他们。 然后对，这样引导大家不要走错路。 好嘞，好嘞。嗯，就是再问一下，就是真的是。我们去攀爬建构长城这个行为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对， 只要安全，在能力范围之内不要爬野长城就 OK， 是吧？ 对 ，OK，、那就大家不要担心 哈。是的，是的，其实还是可以的哈。 对对 对, 对。 哎，那最后就问一个问题：如果要是说大家，就比如说像丙叔这样专业的人士有带队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但如果没有，说这个小团体我们想去爬，但是又不想背行李，有专门说可以背行李上去的吗？就跟着我们一起、 就是帮你背行李的， 对对对，帮我们背行李的。 现 在有这项服务吗？ 目前为止，北京关于这个建构还没有做到这么一个成熟， 了解了， 成熟的就有人去专业团队做这个，因为没有必要，就属于一天行程就够了。 是哦， 就是。它是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第二天的半天。 好，大家还是这个量力而行。 我们都问得很具体、很细致了啊。再去爬建构长城，要听听我们这期节目。 对， 我们的丙叔从各个方面说了建构长城的漂亮、注意事项、周围的住宿、饮食的结果都非常丰富， 奇险峻绝都有了。 是的。 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肯定也会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户外达人也好，喜欢爬山的驴友也好。一定要爱护大自然， 必须的。 对， 我特别痛恨那些把饮料瓶放在山顶 不拿走的人， 不拿走的人， 这个不行啊。 对，一定要 环保。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力有限，在下山的时候力所能及的 都带走了， 下来一些垃圾。 是的，谢谢最后的环保提醒，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绿色出行，保护大自然啊、 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谢谢丙叔在路上， 谢谢丙叔。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期节目结束了，是不是觉得很快哈？ 特别的快， 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玩，因为您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希望大家呢在如果今天上午没有时间听我们节目，晚上20点会重播给各位啊。 没错， 我们明天再见。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高中家长注意了，自主招生五大误区：一、参加自招都是尖子生；错，只要高考成绩在一本以上都可参加自招；二、参加自招必须有学科竞赛奖；错，除学科特长还有创新潜质和其他。更多信息了解，请参加2018年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7月14日震撼开讲。抢座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 高考40年，祖孙大不同。 闺女儿，紧张吗？ 哎，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我妈上了中国政法。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哎呦，多丢人呐！ 77年恢复高考，当时啊是冬天考试，哎呦，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 哎，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家分配工作，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下边您是不是该说，我妈99年高考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头一年吧？ 啊，在郊区远，八达岭高速刚修好没2年。 老爷，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哎，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